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 南山南北九

爱是愚人的国度，看我们演得好辛苦，是你所谓的领悟，我不懂，我不哭。看悲欢喜怒每一步，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爱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懂，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幸福不能碰触，爱是愚人的国度，不能自拔，不懂退出，我们都回不去最初，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轮廓，原来 试过，你的爱永远像那个遥远的星球。你是城市的，我现在明白了，受伤了，人才会成熟。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出爱的途中， 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

醒来一遍，在你我之间画下冷战的句点。我说这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都是我猜忌，原来爱情没有输赢。哒哒哒哒哒哒哒，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青春不常在，我心门为你开，你不要让我猜。谁能牵你来？ I'm ready for love， 你读懂我的心，像灵魂的伴侣，我的爱全透明。这城市太过拥挤，真爱却如此难寻，不想再跌跌撞撞伤透心，受委屈，想回到最初的美丽，再献上我的真心。此刻的我，你 ready for love？ 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旅行我要说走就走， 民企

说爱我不能发财， 表吗？ Well,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Then say it.

有释放、哦、原来这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习惯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我的爱不说决定就值得的前往、嗯、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Inside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 Inside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最后天亮遗忘。我的爱不说决定就值得的前往、oh, 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Inside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 Inside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边，守护我的回忆。 海湾。 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 为走伤心深呼吸，你会在哪里？

后的笨蛋。